今天呢，同学再忍耐一下，我们把整个这个呢管辖的单元介绍到一个段落，各位就可以回家呢，好好的享受呢这个晚上睡觉的时间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效力未接的第二优先的，在非专属管辖呢产生管辖竞合的情况之下呢，第四顺位跟第三顺位的一个判断，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一下第二优先顺位的24条民事诉讼法上合议管辖的约定。那这个24条的条文呢，一样，同学有兴趣想要看逐条示意的话，我们简单的把呢书本的一个页数呢，注记让同学呢回家呢供你复习之用。在各位书上的20页以下呢，一直到呢24页的部分。这都是课堂上的，我们不会呢带你呢一句一句念，因为这个你回家呢自己看一定看得懂了。这些文字说明只是把我们今天课堂上讲的观念用文字重复叙述，供你回家复习之用而已。来啊，什么叫做合议管辖呢？同学看一下法条就好了。24条第一项说，当事人可以用合议的方式，原告、被告你情我愿，大家呢讲好了，定第一审的管辖法院。但只能由特定法律关系所生的诉讼为限。各位，这个翻译你绝对没有问题。原告、被告如果讲好的话呢，那么你们可以自由约定呢第一审的管辖法院。那么这个法条，请你直接注记在你小六法旁边或者书本这个体系表旁。考到这个条文，要你写的关键字就是所谓的立法理由、学说解释的重点。一句话叫做呢，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很好懂啊。合议管辖的效力为什么排名第二这么优先呢？我们背后的法理思想就是呢，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什么叫程序主体权的尊重？你们是原告、被告啊，你们两个老兄都讲好了说，这个案件呢，我们由宜兰地院或者由基隆地院管辖。站在立法者的观点，你们两个都没有意见，都讲好了，说要由桃园地院或基隆地院管辖了，那我们立法者当然尊重你啊，没有必要呢禁止你们做这样的约定。所以基于一个程序主体权、当事人意思自主原则的保障，这样的一个上位概念之下，所以呢，我国通说的见解认为，非专属管辖事件，如果你们有合议管辖约定讲好的话，优先尊重你的当事人合议的约定，所以在整个体系架构、游戏规则上，它窜升成第二优先顺位。所以回到刚刚黑板上这个题目，换汤不换药，稍微跟你变一下把戏。如果告诉你说，共同侵权行为，两个被告，一个住宜兰，一个住台中，车祸地点、侵权行为地在台中，然后呢，给你加上一句话，案发后甲、乙、丙三人约定。将来如果产生诉讼，我们就约定合议由呢，譬如说基隆地院加以管辖。考题只要加上这句话，这三个人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就约定说将来要打官司到台湾的最北端，干脆到基隆地院呢打官司好了。那本来基隆地院跟这个案件八竿子打不上关系，既非被告住所地，又非侵权行为地，本来是轮不到基隆地院去管的。但是尊重你们当事人程序主体，你们三个都没有意见，都讲好了，好吧，那就随便你们吧。反而是呢，合议管辖的法院取得第二优先顺位，因此考题里面如果有合议管辖的约款的话，合议管辖的法院呢优先取得呢。审判优先取得呢管辖的一个相关法律地位，这就是24条的规定的，请同学特别注意一下。那唯一请你稍微留意的，这个书上有写到了，那么课堂上简单的提醒你注意，24条呢，你要搭配着跟28条第二项呢稍微的对照一下。这个不难，只是提醒你注意这个小细节。28条第二项是把呢本来应该在消保法、消费者保护法的观念移植到民事诉讼法，因为相类似的案例实在太多了，立法所谓的统一便利处理起见呢，干脆挪到民事诉讼法。28条第二项怎么讲呢？合议管辖为了怕不公平的现象产生，所以你们的合议管辖如果是用定型化契约约定， 而当事人的一造为法人或商人，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当事人可以主张不受合议管辖约款的限制。哎，什么意思啊？这是报纸上经常在登的28条第二项的导火线，立法的缘起就是呢，跟各位息息相关的信用卡相关的纠纷。各位，你申请信用卡一定知道，在台湾要申请信用卡有够简单，你每一个银行的柜台呢都有那个 DM 哦，你自己抽几张申请出来，填一填寄回去就完成申请手续。那你那个信用卡的申请书里面密密麻麻一长串那些小字呢，你仔细看里面一定有一条，就是呢，将来如果因为这个信用卡的使用发生纠纷的话，双方合议由某某地院管辖，通常是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所以信用卡的定型化的契约书里面，通常最后一条就是，如对本信用卡的使用有争议，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那不公平地方在哪里啊？不公平在这个是定型化契约，消费者持卡人根本没有选择变更契约权利的自由，要么你就签，不要就拉倒。那你为了申请信用卡期限，通常硬着头皮就签了，可是你可能人住在台东，住在高雄，啊，你使用这个信用卡有纠纷，你还要千里迢迢跑来台北地院开庭，未免对你不是很公平。所以呢，特别呢，立法者在28条第二项就讲，因为合议管辖效力这么优先，我们又怕这些的大企业商人呢用定型化条款呢来牺牲消费者弱势消费者的权益，是干脆在28条第二项讲，你的合议管辖约款如果是以定型化契约约定，然后呢当事人一方又是这种法人大公司行号，依其情形显示公平者，消费者当事人可以主张不受呢这个合议管辖的约款的限制。所以各位，你申请信用卡，如果你住在高雄的话，你老兄大我一点的话呢，刷卡就是不付钱，不付钱呢，譬如说你申请中国信托的信用卡，你不付钱，中国信托要告你的这个呢清偿消费款项的这个诉讼，他要到高雄地院以原就被原则去告你，不能主张说当初你签信用卡协议说如有诉讼由台北地院管辖，你可以主张那个台北地院的合理管辖约款违反28条第二项无效，回归一般原则，你要告我要钱就到我的住所地高雄地院的来提起诉讼。这是28条第二项针对这种定型化约款的合议管辖契约呢，立法者特别有设置除外的一个规定，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紧接着最后来看效力最优先的一个老大条款，25条，学理上称为应诉管辖。那一样，应诉管辖呢，详细的说明，您有兴趣的话，在各位书上的24页到25页，这也是你回家自己呢看一下逐条释义的说明。好，那25条为什么这么伟大呢？你来看一下法条的内容。所谓的应诉管辖，有的小六法称为拟制的合议管辖了，这是名词用语不同，但是是同一件事，我们习惯称为应诉管辖了。所谓应诉管辖，你看一下25条怎么讲的，被告不抗辩法院无管辖权，而为本案之言辞辩论者，反而以该法院成为有管辖权的法院。所谓应诉管辖呢，有学者戏称这个就是典型的将错就错条款。什么叫将错就错条款？本来根本是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因为你被告一时不查，你还跑来开庭做本案的陈述辩论，那既然如此，立法者干脆说生米煮成熟饭，你被告自己傻乎乎的不注意你的权益，明明是没有管辖权的法院，你没有抗辩，你还呆呆跑来开庭做本案的陈述，这时候我干脆生米煮成熟饭，将错就错，反而让那个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取得管辖，而且还变成效力最优先的第一优先的管辖法院。为什么呢？一样考出来，请你把立法理由学说解释的重点呢写一下，各位不妨注记在你25条的旁边。应诉管辖之所以效力位阶排名第一，我们学理上的重点就是诉讼经济原则的考量。好，什么叫诉讼经济原则的考量呢？ 翻译成白话文，立法者的想法就是后，既然你都已经跑来做本案的言辞辩论，代表什么事呢？代表说其实你要来实际应诉并不困难，因为老兄人都来了嘛，有办法来开庭，代表其实被告实际应诉上并无困难。而且既然被告都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了，代表法院也已经支出相关的时间心神在审理本案，所以为了避免呢先前法院审理程序的浪费，确实啊你都跑来开庭，代表你被告实际上来开庭没有困难，而且法院既然都召开过言辞辩论了，代表法院也实际着手在审理本案了。既然如此后，如果事后当事人还可以主张管辖错误申请移送，那会使得已经进行的诉讼程序形成浪费，原本法院的审理程序变成浪费，要移送给了新的法院重新审理，所以为了避免程序浪费，诉讼不经济起见，所以干脆的眼睛一闭后，将错就错了，让那个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反而因此取得最优先的管辖地位，所以背后的法理基础呢，就是一个诉讼经济的考量。因此呢，整个管辖竞合最终的游戏规则呢，结论就是各位书上还有黑板上所画的25条优先于24条，再优先于20条但书，最后才轮到第一条到第20条的本文，分别把背后的一些学理思想呢，还有解说的特色，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么这就是呢专属管辖跟非专属管辖呢判断的游戏规则上面，现行学理上面呢所衍生出来的截然不同的一个法律效果。好，那么判断的标准看完之后，紧接着来看第二个问题，管辖错误的一个救济。那这个地方就稍微讨厌一点的，为什么呢？严格来讲啊，管辖错误的救济应该留到下册再讲，因为涉及到很多上诉审跟再审章节的规定，可是我没办法切割，因为等一下要带你看的国考题目呢，所有管辖的实例题考完判断标准之后，必然第二小题考你管辖错误的救济，所以这两个分点永远是绑在一起的，如果要留到下册二三审再审程序再谈的话，那个拉得太远了，所以我们提早把二三审再审程序的规定呢提早到第一堂课管辖这个单元里面先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么什么叫管辖错误的救济呢？不难理解，万一你告错法院的怎么办？那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本来啊，依照基本的理论，什么基本理论呢？管辖权它是所谓的程序合法要件，它规定在249条第一项第二款是程序合法要件，所以外国的立法例有些国家是规定，你老兄不懂法律乱告，告错法院，我就直接程序不合法驳回，把你的案子踢掉，省得麻烦。但是呢，到了我们中华民国后，立法者说我们是很人性化的啦，你虽然告错法院，但是我不会这么狠，直接把你程序不合法驳回，你告错法院呢，我们法官呢帮你去做移送的一个动作，你告错了不懂法院不懂法律呢，我们主动把案件移到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管辖错误的救济，各位掌握一个大原则，不会直接把你程序不合法驳回，反而是呢先做移送的一个动作。所以整个游戏规则立法者怎么设计呢？他分得很细，他说啊，管辖错误的救济呢，我们要看你发现错误的时间点，所以请同学对照一下34页这个体系表，什么叫做呢？要区分你发现错误的时间点呢？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有时候呢虽然看起来分得很细，可是其实呢不难记啊，这都是一般的常理跟常识呢，各位很好可以推论的。请问你了，当你发现，如果你是法官或者当事人都一样， 你发现这个案子告错法院的时间点不外乎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就是你发现的比较早，你在一审还没有判之前，你就已经很机灵发现，哎，我告错法院了。第二种情形是你发现的比较晚，你等到一审法院判完了，你才猛然发现，哎，我好像告错法院了。再来第三种情形，最后知后觉的就是你一路迟钝到判决都已经确定了，你熊熊蓦然回首才发现，你们一开始就告错法院，管辖错了。所以你发现管辖错的时间点不外乎这三个时点，那国考就是考同学，用力的背一下吧。三个发现错的时间点，后续的处理规则不太一样。如果你发现错的时间点很早，一审判决前的话，那么呢，救济的方式、处理的方式，二八条第一项。所以同学简单翻一下这个法条，二十八条第一项怎么讲呢？诉讼的全部或一部，法院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的话，应该依照原告的申请或者干脆自己依职权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非常好懂吗？台北地院如果发现自己没有管辖权，这个案子应该是由台中地院管的话，赶快把案件移到台中地院。为什么它是在第一个时间点的救济呢？因为你第一个时间点的前提是你呢还没有做成判决前，一审还没有判之前发现错误，亡羊补牢都还来得及，赶快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这是呢法条的依据，二十八条第一项。所以同学注意，二八条第一项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在一审还没有做成判决前，才有二十八条第一项的一个适用。条文虽然没有这样讲，可是这是目前学理实务上一致的见解。二八条第一项适用的前提一定是在一审还没有做成判决之前。好，那这个条文有一个极度无聊的万年考古题，等一下带你看历届考题，每一个题目都考，还真的是有够无聊。无聊点在哪里呢？来，同学睁大眼睛看二八条第一项。这个有够无聊的考点就是立法有疏漏，不过这个疏漏呢无伤大雅，可是很喜欢夹杂成一个小争点，要同学点出来什么样的立法疏漏啊。二八条第一项说，管辖权错误，原告可以申请移送，法院也可以呢不带申请，自行依职权移送。偏偏就是没有规定被告可不可以申请，很奇怪哦。照来讲，管辖权会发现错误，除了原告可能发现错误之外，被告也可能发现错误啊。那你条文怎么没有想说可以依照被告的申请呢？所以等一下每一个考题呢，实例题的长相永远千篇一律，每一个题目的长相都是被告发现错误申请移送，考你这个无聊的争点。好啊，这个争点的核心就是啊，它确实是立法疏漏，这是大家学者一致的见解。你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吗？凭什么只有原告发现可以申请，被告发现不能申请呢？所以没什么好讲的，这是违反当事人平等原则，构成立法漏洞啊。本来立法漏洞哦，最好的方式就是修法把它改了。那同学觉得很奇怪，这个漏洞存在了几十年，学者的教科书每一本都写了，为什么写到现在法律都没有修正呢？因为漏洞归漏洞，但是不修呢也无伤大雅啊。怎么说呢？被告虽然没有申请的权限，但是我们现在实务上的做法就是，被告如果有申请的行为，不妨解为是促成法院职权的发动。所以虽然法条并没有赋予被告申请权限，但只要被告有 argue 有做这个主张的话呢， 其实法条本来就说法院可以依职权移送，所以被告的申请行为不妨可以解为促成法院职权发动，反正法官本来就可以依职权的加以移送，所以就算条文不改后，倒是在实务的运作上无伤大雅，不会有任何的剥夺被告权限的一个可能。哦，这就是整个28条第一项的这个立法漏洞很无聊的小分点所在呢，附带提醒同学简单的注意一下。好，再来呢，往黑板上看，对照你书本的34、35页。第二种管辖错误呢，你发现的比较晚，发现在一审判决之后，已经有了一审判决以后，你才发现这个错误，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们书上34页写得很清楚，专属管辖的错误呢，那这边呢有一个学理的意见，各位简单的听一下。专属管辖的立法理由书里面提到，会被你定性成专属管辖，我们通常评价为公益色彩比较浓厚，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学理论，各位听一下就好。像你的诉讼标的是物权，标的物是不动产，这个不动产有关的物权诉讼，我们立法者就说公益色彩比较浓厚，也就是呢，不动产有关的物权诉讼通常财产价值比较高昂，那么涉及到呢比较多不特定多数的权益，所以我们定性成为公益色彩浓厚。诶，讲到这边后，其实晚记你有看文章的话，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质疑后，有时候我们法律后自己念了几十年，有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自己静下心来想一想，好像怪怪的。像这个理论呢，晚记就有人提出质疑了，不动产呢跟土地房屋有关，为什么就叫公益色彩浓厚？我们好像从以前的这个法学训练就一直给你灌输，跟不动产有关的诉讼呢，或者不动产有关的法律关系，公益色彩都比较浓厚。所以你大学时代在念民法物权篇的时候，大二物权篇呢，通则批头教科书也告诉你，物权法律关系公益色彩浓厚。那那时候你脑袋可能也没再怎么爽哦，反正就强迫洗脑，每一本书都说物权公益色彩浓厚，啊，你看久了你也觉得公益色彩浓厚。可是有时候夜深人静，你仔细想想，为什么物权公益色彩浓厚？你自己问自己，好像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呢，晚近已经有学者开始质疑说，为什么跟物权有关的就一定是公益色彩浓厚？好像法理上找不到一个强而有力的依据。所以晚近越来越多人在这样质疑。不过各位吼，你只要知道有人在质疑就好，但这个质疑的声浪目前还没有形成通缩，算是有人开第一枪，开始点一把小火，但是这个小火吼很快就被大雨给浇熄了。后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但目前通缩的见解，我们还是认为跟不动产有关的，不管是民法实体法的关系，或者诉讼法的诉讼，都被定性成公益色彩浓厚。既然如此的话，整个立法的政策上，同学看到书上34页后半段2、3审程序，民事诉讼法就452跟469的规定，这个详细的内容下课再讲。今天第一堂课你只要简单知道，哦，原来上诉审2、3审的程序里面，452跟469讲说，公益色彩浓厚的诉讼，专属管辖错误的事件，我们都赋予当事人上诉救济的权利。所以452条，你有兴趣的话，你自己现在翻一下。452就讲，一审如果专属管辖错误，准你上诉到2审高院，不但准你上诉，452还讲说，高院要废弃原判决，把案件重新发回到有管辖权的一审法院重新审理。所以各位简单记一个结论，专属管辖错误效果很严格，就算本案终局判决之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分别依上诉的方式加以救济，要求上级审废弃原判决，发回有管辖的法院重新加以审理。这是呢，违反专属管辖的错误呢，可以用上诉加以救济。好，那么最后第三种情形， 第三种情形也爱考，尤其是在再审程序，这都是下课会提到的。你有时候发现的比较晚，拖到判决确定后才发现，这时候请问你能不能够主张再审救济呢？书上的结论告诉你不可以。好，那这时候考题考出来，同学想也知道不可能只写结论，因为你结论只有四个字叫不得再审后，不可以用再审救济，分数没那么好赚的。你除了写答案之外，还要稍微交代一下理由，为什么确定了之后生米煮成熟饭就毫无救济的机会了呢？理由很简单，这个阶段的考点就是考同学再审程序下册里面会提到一个条文496的第一项第一款，这个本来不应该在今天讲的，但是没办法哦，所有管辖题目都已经融合后面的二三审再审程序一起考你，所以相关的理论还是得在今天稍微跟你提一下。再审各位应该在大学时代算很陌生，有很多学校根本教不到这么后面的章节，那刚好你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复习架构一下这个基本观念。考点在哪里啊？爱考就是因为呢跟一般同学的法律情感不相吻合。什么法律情感呢？来，麻烦同学翻一个再审的条文496的第一项第一款，这个呢之前正规的课程不讲的，那很多同学下课都跑来问，因为大家实在太好学了，等不到呢下课呢第一堂课就提早问，所以干脆花五分钟呢课堂上统一讲比较快了。来，同学的疑问就是，你看一下再审事由里面呢，很多同学问说，哎，老师啊，496条第一项第一款不就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原判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构成第一种再审事由，所以呢只要我抓得到原判决适用法规显有错误，我应该可以提起再审之诉救济才对，496第一项第一款不就写得很清楚。那同学接着会讲，专属管辖错误不就是最典型的适用法规显有错误吗？没有错。怎么讲呢？今天如果是一个专属管辖，譬如说我们刚刚黑板上的例子，不动产明明是在台南，就应该专属台南地院管辖才对。而如果本件诉讼不向台北地院起诉，由台北地院审理并且判决确定，那北院的那个确定判决理论上应该叫适用法规有错误。适用什么法规有错误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有错误。所以从概念法学逻辑上来推，专属管辖错误逻辑上应该符合适用法规行有错误，因为你典型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条第一项有所错误。第十条第一项就说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啊，你怎么误向台北地院起诉呢？所以理论上确实有适用法规显有错误。那这样子依照文义解释为什么不能再审呢？很简单，后面再审程序同学就会念到，再审后毕竟叫做非常的救济手段，它是一个万不得已之下让你针对确定判决可以呢再去争执的一个非常救济手段。所以你以后呢下册会念到诉讼法现在一致的理论，民诉跟刑诉都一样，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一样，只要扯到再审呢，各位耳熟能详都有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严格限缩再审事由。国内学界、实务界骨子里的想法就是哦，再审是万不得已的非常救济手段，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太宽松的解释。如果再审的要件过于宽松，那大家抓到点小毛病，大家都要打再审诉讼，那这个案件呢永远没完没了，不能确定。所以民刑诉我们现在游戏规则都一样，再审事由从严解释。怎么个从严法呢？我们学理上创设了一个名词，很多的再审事由我们都称为相对再审事由。绝大部分的再审事由学理上都给它一个专有名词叫相对再审事由， 这里今天简单听一遍，什么叫相对在所事由啊？相对这两个字，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客观上有这个事由还不够，当事人还要去证明说该事由的存在足以影响原判决胜败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这是纯粹自己透过解释论从严解释去限缩它。什么样的解释论呢？我们自己说啊，这些再审事由客观上存在还不够，当事人还要示明举证呢，说服法院说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存在。什么样相当的因果关系啊？你要示明让法院确信说该事由存在足以变动原判决胜败的结果，也就是有这个事由存在会影响到原本胜败认定，你要去示明说服法院有这个因果关系存在，法院才能认定你符合再审事由。这就是学理上所谓的相对再审事由的观念，加上这个理论之后答案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考题考这个东西要你写的重点了，为什么不能主张再审啊？理由就是呢，管辖错误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说服市民法院说一定足以影响原判决的胜败结果。这你动脑转一下就知道，这个案件呢，你怎么去说服法官说，哎，本来专属台南省的，你给我在台北省导致我败诉，哎，哪一个法院省好像跟你会胜败呢？没有必然的一个因果关系，所以你根本难以去示明说服法院说，案件如果不是由台北省，而是由台南地院审，我就一定会赢，从败诉变成胜诉。你很难去示明说服法院说，管辖错误的结果必定会影响你原判决胜败认定，两者皆实在难以示明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在相对再审事由的概念上，你客观上有496(1)适用法规行有错误还不够，你没有办法说服法院说这个适用法规错误的结果如何可以影响到原判决的胜败，你没有办法示明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认为你有合法的再审事由。这就是为什么各位书上34页告诉你说，判决一旦定了之后，那真的就没救了，你不可以用496(1)呢申请再审加以救济。好，那么以上就是呢专属管辖错误时呢救济的一个方式，分成3个时间点，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接着往下看非专属管辖错误，那就简单多了。好，如果是非专属管辖错误呢，一样区分成3个时间点。第一个，你在一审判决前很早就发现告错法院的回到28条第一项，就是赶快移送，最简单。好了，那么接着往下看，如果一审不小心判的，判决后才发现，这时候你仔细对照哦，考试要测验同学的观念，就是非专属管辖的错误呢跟专属管辖的错误救济的规定不太一样，哎，不一样的地方你一对照就知道，非专属管辖错误只要一审判下去之后就瑕疵治愈，所以你老兄连上诉的机会都没有，你不可以非专属管辖错误为理由提起上诉。理由很简单，就是我们刚讲的，因为非专属管辖事件学理上的定性就这样，公益色彩比较不那么浓厚，那公益色彩比较不浓厚的事件，我国的学者就认为说，立法者也是一样，公益色彩比较不浓厚的事件，我们认为啊，不应该给当事人呢上诉救济的机会，因为反正他跟公众利益公益无关，那既然判了就判了嘛，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给当事人呢再行争执救济的机会。 对，非专属管辖的错误呢，反而在救济的方式上面就剥夺你的权利。你一旦判下去，那你根本呢没有任何救济的管道，你也不可以主张上诉再审呢加以救济。这就是整个游戏规则呢管辖的一个体系表呢，我们完整的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分别针对判断标准还有管辖错误的救济呢，简单的呢把这个我们书上34页35页这个章节内容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那么呢这些基本的观念游戏规则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就请你直接呢现场来看几个考题。抽象的法律观念，带同学看几个国考题目呢，来强化你这个基本观念的应用。那题目看多你就知道，考来考去还真的千篇一律，只要你抓得住重点的话，这种管辖的实例题全部都是送分题，送分归送分，它还真的是很爱考你哦。所以将来再出现这种分数，你一定要牢牢的拿到。好，先从最简单的开始看起。来，请你看一下呢36页最简单的71年司法官，甲将坐落新竹的不动产卖给乙，在买卖契约中约定呢，这个诉讼这个纷争将来可以由台北地院管辖。啊，果然呢最后就有纷争了，所以乙就起诉要求甲移转不动产所有权给乙，附理由回答下列呢几个小题。第一小题，不动产诉讼这个纠纷可以由台北地院管辖是否合法？各位，当年出这个题目的老师很有良心，他的考题顺序刚好就是引导你思考。引导你做什么思考呢？刚刚我们讲过后，你只要现在看到管辖的考题呢，各位不要怀疑后，你根本可以完全不管题目怎么问你，你老兄第一段呢就可以直接下标题管辖的性质，因为不管题目怎么考你，一定涉及到管辖性质，你再怎么样都得先判断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专属管辖还是非专属管辖，这是千篇一律不变的道理。那这个考题出题的有良心的地方，就是他第一小题就直接问你本件诉讼的管辖性质了。虽然题目是问你合意管辖是否合法，但是等于在间接问你说管辖的性质如何，因为如果是专属管辖，那么就排除合意管辖的适用，合意管辖只能够用在非专属的事件。所以第一小题呢，实质上等于是在问你本件诉讼的管辖性质了。好，那考题的陷阱在哪里呢？跟不动产有关，但是请你不要那么早兴奋哦，虽然是不动产，可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题目的陷阱清清楚楚，本于买卖契约所生的买卖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纷争。刚刚黑板上举例说过了，诉讼标的是债权的法律关系，所以它的性质依旧是非专属管辖。既然是非专属管辖，所以第一小题答案出来了，非专属管辖事件当然可以做合意管辖约定，所以合意管辖约定是合法的。好，那第一小题性质解决之后，2、3、2的题目是送分题，已向新竹地院起诉，该法院如何处理？哎，啊，你们明明合意由台北地院，你却跑向新竹地院，所以他在考你什么呢？28条第一项标准的管辖错嘛，因为你有合意管辖约定的话，合意管辖的效力第二优先，应该优先给合意管辖的法院审。所以你们既然合意由台北地院管辖，你就不能向新竹告，所以呢向新竹地院起诉，新竹地院要依28条第一项依职权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台北地院，这是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更简单，会不会因为被告不抗辩而有不同结论？当然会，他在考你什么呢？管辖竞合的优先顺位，合意管辖效力是优先没有错，但是再怎么优先排名老二而已，第二优先顺位，第一优先的叫应诉管辖。所以第二问号在考你什么呢？如果被告甲不抗辩无管辖权而为本案的言辞辩论， 那依照25条产生应诉管辖的效果，反而由原本没有管辖权的新竹地院取得最优先的管辖地位，这个将错就错的法律效果反而是最优先的。那特别提醒你，考到25条，麻烦你要写一下立法理由，为什么它最优先呢？诉讼经济的考量，避免先前的审理程序呢形成程序的浪费。你还是得把这个学理上面解释的重点呢稍微的交代一下，千万不要只写结论哦，不然你整个题目的作答会太过单薄。好，最后看第三小题，如果不小心由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做成胜败诉的实体判决，经提起上诉后，高院如何处理？啊，这就黑板上那个呢基本的体系表吗？非专属管辖的错误呢不在452条规范的范围内，所以呢瑕疵自愈，高院不可以一审管辖权错误为理由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考的就是呢管辖错误的救济啊，这个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把刚刚体系表讲的观念呢答案套用上去就可以了。好，那么这是呢71年司法官相关的一个题目。所以简单的看完之后，紧接着看第二个题目，稍微有一点点难度的，看一下39页77年律师高考这个考题。这考题就是我们黑板上举例共同诉讼有关的题目，来你看一下77年律师怎么考的。甲住基隆，乙住台中，丙住台南，管辖考题很喜欢告诉你当事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混淆你的观念。好了，那这三个人甲乙丙三位老兄住的地方不一样，某日甲乙驾车在嘉义市区相撞，丙在现场受伤发生损害。这题目蛮怪的，两个人车祸倒霉的是路人乙丙，后明明是甲乙出车祸，但是出题者却说呢甲乙没事，反而只有丙路人受伤。好了，那你的甲呢住在基隆，乙住台中，车祸地点是在嘉义，你就把这些呢跟管辖判断有关的地区呢都把它填上去。好了，那么丙在现场受有损害，为此三人争论后约定，将来就这个车祸事件涉讼，合议由桃园地院管辖。哎，这三个人居然呢车祸后还知道要做合议管辖的约定，约定由桃园地院管辖。好，这个事实架构完之后呢，往下看，果然呢事后甲乙就不赔钱，所以丙列甲乙为被告。各位，你将来考题看多了，再次强调，麻烦你稍微有 sense 一下，共同被告的情形通常都跟20条但书有关。所以丙就列甲乙为共同被告，基于侵权行为赔偿请求权，诉请台中地院做一个审理的动作，所以居然是跑到台中地院去告。好，整个题目的事实呢就如同黑板上这个实例题呈现的，最终是跑去台中地院打官司。请问你第一小题，我们看第一小题就好，因为第二小题考的是证据章节的一个规定，这个今天还看不到，所以跟管辖章节有关的你看一下这个题目的第一小题就好了。被告可否抗辩台中地院无管辖权？各位，你眼睛尖就知道多无聊的考点，被告两个字，这个题目呢一看就知道管辖错误。为什么呢？观念清楚的同学心算答案就出来了。你这个题目怎么写啊？分点分项呢，你在考卷上除了答案要写对之外，同学借这个机会训练一下你的答题技巧。什么叫训练答题技巧呢？来，第一段你要写的最原始的问题起源，这个管辖的性质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扼要的交代一下，诉讼标的既非物权关系，本案也跟不动产无关，所以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好，紧接着就提醒同学注意了。 注意什么呢？各位啊，管辖的考题呢，有一个观念你要留意，这个重点就是呢，麻烦你自己要临场应变。什么叫临场应变呢？各位，这个题目请问你，最后这个案子既然是非专属管辖，哪一个法院有管辖权呢？观念清楚的同学呢，你一秒钟答案就反映出来了。既然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合议管辖的效力第二优先，所以观念清楚的话，你看到题目有合议管辖，其实你答案就可以写应该是由桃园地院享有管辖权，这样写对不对？当然对。可是要你注意的地方就是，什么叫做你自己临机应变呢？管辖的考题，各位将来买历届考古题就知道，同样一个问法，有的时候它占分的比重不一样。像这个庆青年律师高考的第一个问号，如果它只有占五分，那各位你不用啰嗦，只有占五分的，你写一两行就算很对得起他了。你第二段就直接写本件呢有管辖权的法院桃园，因为它只有占五分，你也不用这么啰嗦，直接把答案写上去，顶多后面呢交代一下，因为它是24条合议管辖，所以基于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尊重，由合议的法院取得管辖权，占五分，你这样写两行算很对得起出题者的。可是有的时候呢，同样的问法呢，80年的律师高考一模一样的问法，他给你占15分，哎，那就拜托你机灵一点哦。占五分跟占15分写法不一样，答案虽然都一样，可是我这个题目改成占15分的话，怎么办呢？那各位你好歹尊重一下出题者，他要你小题大做，这么简单的争点，他给你占到15分。那一般我们习惯就是小题大做，怎么小题大做呢？你就在考卷上完整的把管辖竞合的观念推一遍给出题者看。怎么推一遍呢？你就先这样写，管辖竞合的情况之下呢，本来依照这个规矩呢，基隆、台中被告诉所地还有呢侵权行为地都享有管辖权。小题大做不外乎就是请你把推论过程、管辖竞合的判断顺位在考卷上分点分项写一遍。所以就讲本来呢依照第一条第到第二十条本文呢，是被告主所地跟侵权行为地都享有管辖权，那第二段写可是呢因为它是共同诉讼，所以依照第20条但书，侵权行为地的法院嘉义地院反而享有比较优先第三顺位的管辖权。好，接着再写，但是这个题目又有合议管辖的约定，所以合议管辖的效力又优先于20条但书，把立法理由简单写一下。最后小题大做占15分，有15分的写法，这就是我们提醒你的。最后答案都不变，反正都是桃园地院优先取得管辖，但是中间要写多写少，你完全看这个题目占分的高低。那一般补习班的解答，为了求完整起见，不管占5分、占15分，都是这样推论写，但是你自己记零点哦。占五分你就不要弄那么多的篇幅了，占15分才有必要呢分点分项把它写得稍微清楚一点，这个答题的小技巧呢附带提醒同学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就用最完整的方式呢把管辖竞合的推论顺序推一遍，所以最终的结论就是合议管辖的桃园地院取得最优先的管辖权限。好，那么接着呢，第一个问号，既然是呢桃园地院享有管辖权，所以第一个问号答案出来了，台中地院没有管辖权。所以你第三段解单写一下，台中地院没有管辖权是确定的事实，但是被告可否抗辩呢？你把刚刚28条第一项那个无聊的争点呢稍微描述一下，这就是整个呢第一个问号呢跟第二个问号合在一起的解答。 被告是不可以抗辩台中地院无管辖权，但是法院还是可以到28条第一项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桃园地院。一二两个问号合在一起考你的管辖竟何时、管辖法院的决定标准，以及呢28条第一项被告没有抗辩权的万年考古题。这是呢第一小题的部分，简单的把相关的重点呢跟同学稍微的说明到这边。好，那第二个77年律师高考题目看完之后，最后收尾的阶段，同学来看一个呢88年律师高考。各位将来进考场出现管辖的考题，大概都会长得跟88年这个考题一样，会考的稍微比较灵活复杂一点，但是其实基本观念完全都不变，换汤不换药，观念清楚的话，这些题目呢都是同一套的逻辑呢都可以轻松应答的。好，第三个88年这个考题怎么考你啊？甲住新竹，乙住台中，又来了，反正都是丢给你一堆人，每一个人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了。甲住新竹，乙住台中，甲怎么主张的？乙向他借款新台币100万，并且把坐落在台南的不动产房一栋设定抵押权作为担保。很常见的借钱给人家，叫对方拿不动产设定抵押担保你的债权吧。这个题目就是用这样的模式，甲借钱给乙，要求乙呢提供房子设定抵押权，后来呢被告乙居然否认借到钱，而且否定抵押权的存在，所以债权人甲很生气，明明我钱就借给你了，你现在翻脸不认人，所以甲就列乙为被告向新竹地院起诉。下面就要请你画起来，当年这个题目很多同学中标，就是因为题目太长，你没有耐心看清楚，只要你有耐心看清楚，你就不会掉到这个陷阱里。叫你画起来哪一句话呢？看清楚哦，甲是向呢新竹地院起诉，起诉什么东西啊？下面要请你画起来，确认甲对乙的100万元债权及，你把及这个字圈起来，及该抵押权存在。所以当年这个题目最大的陷阱就是甲告乙告的叫客观合并。什么叫客观合并啊？这个名词各位应该不陌生，一诉主张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讲白点，你这个案件是主张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要求法院审理。所以为什么请你把及这个字圈起来，甲告乙是告两个诉讼标的，这个你后面会念到，学理上称为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一诉合并两个以上的诉讼标的，我第一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借款债权是否存在，第二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我顺便要求法院审抵押权这个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所以我是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客观合并，要法院针对这两个标的均加以审理裁判。好了，那么呢是向呢新竹地方法院呢提起这个诉讼。好，那题目呢怎么考你呢？这个诉讼起诉之后，被告乙抗辩，又是被告抗辩管辖权问题，哎，真的看久了都会背，他会怎么考你呢？又跟28条第一项那个无聊真理有关，永远都是设计成被告在 argue， 被告在抗辩说，本件诉讼双方有合议管辖的约定，合议由台北地院管辖，所以被告方就说，那新竹地院应该没有管辖权，要把这个案子移送到合议管辖的台北地院。那原告甲承认确实有合议管辖约定， 甲也同时申请诉讼，移送到台北地院。新竹法院调查后认为双方确实有合理管辖约定，那么请问你第一小题，新竹地院怎么办呢？来，第一小题在考你什么呢？管辖权的一个判断。这个题目两个小题刚好分别考你两个争点，第一小题考你管辖法院的判断规则，第二小题考你管辖错误的救济方法，刚好就是把那两个呢，我们体系表讲的争点呢完整的考一遍。好，所以你把解答遮起来，各位脑袋转一下，反正解答文字书上写得很详细，你一个字都不用抄，课堂上在你回家前呢，刚好借这个机会脑筋急转弯，把你今天学的这个呢体系表抽象的概念，看你会不会具体的应用到实际的案例。来，怎么办呢？第一小题，新竹地院如何处理？各位分点分项写清楚，写清楚什么东西呢？新竹地院的处理呢，你不要忘了，本件诉讼有两个诉讼标的，第一个诉讼标的呢是确认借款债权是否存在。来，要你写的重点在哪里呢？分点分项写清楚，第一个诉讼标的的事件，它的性质是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因为诉讼标的是借款债权，这个债法上的权益义务是否存在，也跟不动产无关，所以标准的非专属管辖事件。既然是非专属管辖的话，管辖竞合的结果，哪一个法院最优先取得管辖权呢？一定是合议管辖的台北地院。题目再清楚不过，双方呢都承认有合议管辖的约款，法院调查认为真的也有合议管辖的约款，所以呢是最优先由合议管辖的台北地院呢取得管辖权，所以最终的结论是新竹地院应该照28条第一项移送到有管辖权的台北地院。那当然呢，你要附带的讨论一下28条第一项那个无聊的争点，黑板上就不重复写了，你花个2-3行简单交代，因为题目有说被告抗辩，那就自己写，被告虽然呢依照法条呢没有抗辩申请的权利，但是可以解为促成法院职权发动，而且这个题目也讲最后原告也申请移送，所以当然呢最终的结论就是28条第一项移送到台北地院。这是你第一段新竹地院的处理，针对第一个标的借款请求的部分，它的处理就是28条第一项裁定移送到台北地院。好，可是第二个标的就不一样，把观念清楚的话呢，分点分项很快答案也出来了。第二个标的叫确认100万不动产的抵押权存在，各位你脑袋转一下，它的性质是叫做专属管辖。为什么呢？第一个标的物是不动产，土地跟房子的抵押权，第二个呢诉讼标的确认的对象是抵押权这个权利的存否。抵押权你该不会怀疑它是债权吧？抵押权当然是物权哦，所以同时符合第10条第一项的两个要件，诉讼标的是抵押权物权关系，标的物又是不动产房子，所以两者兼备的情况之下，标准的专属管辖事件，专属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所以新竹地院只能够依28条第一项裁定移送到台南地院。当然呢，你也附带交代一下这个被告有没有申请权，这个无聊的争辩简单花个2-3行稍微描述一下。好，这就是第一小题呢，新竹地院应如何处理。好，讲到这边附带跟同学提醒一下，国家考试有时候叫运气很重要，怎么说呢？ 当年这个题目呢，88年律师高考第一小题占15分，占15分。如果你写成像黑板这样的模式的话，你可以拿到10分到12分。那你会认为说，啊，好，明明占15分，为什么这样写呢？只能拿到12分呢？这考题当年吴明轩老师出的题目，你第一小题如果这样写的话，基本分数一定有，因为答案本来就是这样，整个游戏规则逻辑本来就是如此。那可是少掉了3分，跑去哪里呢？这就是你的运气了。当年这个题目是最典型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吴明轩老师在出题前呢，写了一篇文章投稿发表，就是案例事实一模一样，所以呢，运气成分就在呢，你有没有在考前翻过那个期刊论文，大概知道一下学者的一些特别见解。什么特别见解呢？文学老师自己在文章上写说，没有错，按照现行学说实务的游戏规则，这个考题的解答就是这样，第一个诉讼标的裁定送到台北，第二个诉讼标的裁定送到台南，所以你这样写答案是对的，基本分有。可是呢，吴老师后面文章加一句话，他说可是这样的结果不太好，也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啊？一个呢，第一个标的移到台北，第二个标的移到台南，虽然符合现行通说见解的结论，可是会产生所谓呢相牵连的事件，分别系数在不同法院，容易产生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有道理啊，因为你这个案件两个诉讼标的是相牵连嘛，一个诉讼标的是借款，另外的标的是担保该借款存否的抵押权。那各位都知道，抵押权是担保物权，你民法都念过担保物权从属性原则，抵押权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它所担保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这叫抵押权从属性原则。所以呢，你硬是把这两个相牵连彼此具有从属关系的权利物硬是拆给两个不同的法院审理，虽然符合现行通说的一个规矩，可是毕竟容易产生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因为你拆成两个法院，搞不好台北地院认为借款不存在，结果台南地院呢却认为抵押权存在，如此一来岂不产生很不协调的裁判矛盾？所以为了避免的相牵连案件分别系属在两个不同的法院，容易产生所谓裁判矛盾的现象，所以那一篇文章最后的特殊见解呢，出题者就写到，为了避免的裁判矛盾，所以法院最好是劝喻当事人解除合议管辖。哎，后面这段话真的没办法，你有看过文章才会写，没有看过文章，你在考场上绝对想不到人家有这样特殊的见解。吴老师怎么讲的？他说啊，最好的方式就是第一个借款那个标的，既然它是非专属管辖事件，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啊，法院劝双方当事人解除合议管辖约定。劝你解除合议管辖有什么好处？只要你们解除合议管辖约定，那变成视为不存在合议管辖约款，而不存在合议管辖约款，本件诉讼就回归一般原则。回归哪一个条文呢？你借这个机会看一个很冷门的条文了，回归到第11条。所以你后面的3分要赚到，你就是有看过这个文章，知道补这一段特殊见解。文学老师说，最好方式就是劝你们解除合议管辖，因为一旦解除合议管辖之后，本件诉讼视为没有合议管辖条款，而没有合议管辖条款，回归一般原则。回归什么原则呢？特别审判及11条怎么讲呢？这个冷门的条文就是在处理这个案件。他说，针对同一个被告，不就是黑板上这个情形，甲对乙，针对同一个被告乙，因为债权跟担保该债权的不动产物权涉讼者，刚好就这个题目，针对债权借款债权是否存在，以及担保该借款债权的不动产物权，就是抵押权涉讼者，得由不动产所在地的法院合并管辖。 也就是债权的诉讼可以由不动产的所在地特别审判及合并管辖，所以呢可以回归第十一条，那就直接移送到不动产所在地的台南地院。如此一来，这两个诉讼标的都可以合并在同一个不动产所在地台南地院合并加以审理，可以避免重复审理跟裁判矛盾的疑虑。所以这个十五分你要算分数的话，期刊论文就这样看过，这就是呢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题。好，那么第一小题的重点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接着第二小题送分题了，如果新竹地院呢裁定驳回移送诉讼的申请，并就本案自为胜败诉的实体判决者，当事人有无救济之途？哎，同学，第二小题在考什么呢？管辖错误的救济。题目的意思是呢，新竹地院很流氓了，明明这两个标的他都没有管辖权，但新竹地院知道来根筋不对，坚持自己判哦。明明两个案子都没有管辖权，我还是不理会当事人管辖移送的申请，我就是坚持自己判自己的。所以两个标的都自为判决之后，当事人有无救济之途？怎么写啊？一样分两段。第一段写说，针对第一个诉讼标的非专属管辖借款这个标的呢，当事人呢没有救济的管道，不得上诉，因为它是非专属管辖事件，只要呢误为本案的终局判决之后，瑕疵就治愈，不得上诉。可是第二个专属管辖的情形呢，依照刚刚体系表，专属管辖你要写清楚，公益色彩浓厚，所以民诉四五二条特别规定，二审可以针对专属管辖错误的事件废弃原判决，发回更审，引的就是四五二。所以第二小题完全没有大学问，就是请同学背熟我们刚刚那个体系表的相关游戏规则。这就是88年律师高考呢，用这个实例题把我们刚刚这个体系表专属非专属管辖二分法的相关游戏规则的重点呢，完整的跟同学介绍说明到这边。好，那么刚好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把这个管辖判断的游戏规则的管辖章节最重要的一个考点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剩下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琐碎的小问题呢，我们就留到礼拜四的晚上呢，再一并的做介绍。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进行到这里。